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89章，我就系咁一味喺度谂，我谂起咗一个唔系办法嘅办法。之所以咁样讲呢，因为我真係唔知道呢个办法系咪有用嘅。但係事到如今，生死攸关㗎嘛，我亦都只能够试一试。试一试可能仲有得生，唔试嘅话就死梗㗎啦。我諗起咗阿爺亲手同我做嘅嗰一串避邪手珠，呢样嘢似乎对硬中指就唔系作用嘅。但係呢，喺江浙一带嘅民间，佩戴住呢啲咁嘅降龙木，有一种习俗叫做开阳，就系将啲降龙木所做嘅配饰上边咧，用啲鸡冠血点一下，咁样样就可以助长降龙木嘅神力噶噃。公鸡嘅血同埋黑狗血喺民间嘅传说里边咧，系两大嘅驱邪法宝，因为公鸡咧就系喺呢个阴阳交替嘅时候咧，佢就会企喺高处嗰度打鸣噶嘛。咁沐浴住第一道嘅阳光，所以呢大公鸡啲鸡冠血系极阳之血，传说话呢系可以破阴气降尸怪，亦就系话克中子啦。咁而黑狗通灵避邪嘅效果相对呢就冇大公鸡咁好，不过再生嘅黑狗呢就可以镇鬼嘅。在以前的农村，屋企里面的狗如果生一只狗仔出来呢，如果说一斗太多养不晒的话呢，有些人就会将狗仔就整死一些。但是相比之下，黑狗一般都会成为幸存者的。我这一阵间自然就梗是没什么大公鸡啊黑狗血咁，但是我知道人上边有四样东西分别就属于极阴极阳的。极阳的第一个就是舌尖血，第二就是童子尿，极阴的呢就是头发和假底毛。至于为什么是头发和假底毛，这里的讲究就很多的，不过现在暂时先不讲，单单就讲下舌尖血和童子尿。我虽然一向都洁身自爱，但是毕竟都28岁了，童子尿早就在几年前离我远去，再都不会回来了。而舌尖血确切来讲就是心血，因为在传统的天人合一理论里面，舌就是属于心，舌血属于心血，心血就是人的阳气所在，可以诛邪。所以很多鬼怪电影里面经常都会见到道士，如果真的打不赢那些鬼怪的时候，他就会咬破自己的脷，然后就向那些鬼怪吐一啖血。虽然这些真的有点夸张，但是呢并非不是没来头的。我这阵时真的情况万分危急，我都不理那么多了，一想起就立刻去咬自己的脷尖，准备放手一搏。呢啲毕竟都只系我道听途说嘅，究竟系咪真系有用我都唔知道。但系我只系知道一点，就系喺呢个赌斗嘅规矩里面呢，尸体系唔能够掂生人嘅血嘅，掂咗就会炸尸，而炸咗尸嘅粽子呢就更加唔能够见到活人嘅血，因为见咗血就会变得更加嘅凶恶。从呢一点上嚟讲，民间传说里面话向嗰啲粽子喷血呢，同我哋赌斗嘅行规嚟讲，其实就係背道而驰嘅。我而家被困喺个棺材入边，虽然无计可施，亦都只能够病急乱投医啊，搏一搏运气。我一諗到呢度，即刻就将心一横，咬穿自己条脷，出力咁啜咗一啖气之后，就含喺个嘴入边啊喷出去。由于真系大脑缺氧，意识混沌啊！呢个时候我咬穿你嘅时候，反而咧就冇感觉到点痛添，可能真系缺氧嘅原因，连嗰啲咁嘅疼痛神经都麻木咗啦。呢一啖血咁喷出去之后，捻住我条颈嘅手啊，即刻松开咗。我本能咁开始吸气啦，但系即刻又吸入咗嗰一股毒气，一时之间就逐。到我系咁咳，因为先前呕咗一大轮，要呕嘅嘢都呕到差唔多啦， 而家只能够喺度干呕。不过我心知道唔能够将啲时间放喺呢个呕上边嘅，当即我翻身而起，从个棺材里边坐咗起身。大部分人都可能觉得嗰个棺材盖而家冚住嘅，你点可能喺个棺材入边坐起身噶？但系我而家系喺一副棺材入边啊！棺材就即系汉人传统嘅棺材，四四方方，造型呢就比一般嘅大。特别喺秦汉时期嘅棺材，足足有大半个人咁高嘅，坐起身完全就唔会掂到个头添。而而家嘅满材就系咁嘅圆弧顶圆嘅嗰种棺材呢，系满人入咗关之后先取代呢个棺材嘅。咁相对就较细，人喺里面就肯定坐唔起身㗎喇。我而家呢一啖血咁喷咗出嚟之后，亦都系搏一搏㗎啫。冇諗到真係有用喎。我不禁感叹讲，唉，时代喺度进步，我哋亦都唔能够淨係喺度啃前人嘅老本经验。凡事都要用于创新先得啊。你睇下，老祖宗咪话唔能够等啲粽子掂人血嘅。我而家唔单止等佢掂，仲将佢震退添。我而家咁一坐咗起身，我亦都唔敢耽误啦，即刻用出全身食奶嘅力去顶嗰个棺材。呢一次由于我系用双手去顶呢个棺材盖，所以呢个力度就比我先前用脚踢嘅呢就仲要大。但系奇怪嘅系，呢个棺材盖喐都唔喐，上边就好似压咗嚿巨石咁。我心里边啊，乒乒嘣嘣咁跳咗一下，心谂死啦！唔通啊，真系鬼压棺？大部分人就可能听过鬼压床啦，但系就未听过鬼压棺，系咪？过去咧，但凡出咗咩古怪嘅事，啲人都会联想到系鬼怪作祟，尸灰为祸，往往就会请一啲阴阳端公喺度处理。所谓嘅阴阳端公呢，亦就系民间嘅神棍方士嘅尊称。佢哋一般呢就唔属于道士，但系呢都会有一啲驱鬼打尸咁嘅法门嘅，专门做一啲超度道场啊、白起丧葬啊、打鬼驱邪睇墓地啲咁嘅事。呢啲咁嘅阴阳端公，一般呢佢哋接到民众嘅举报，收咗啲咁嘅烟酒茶钱之后呢，佢就列指一算，讲话系啲咩尸灰为祸。粽子亦都分等级嘅，其中讲究呢就好多啦，而家就唔再一一细讲先。有一啲粽子年头耐咗就会引起水灾，有一啲呢就会引起旱灾，有啲会招来虫，所以呢都唔系一概而论嘅。一旦呢个阴阳端公确认咗系尸灰作怪之后，佢就会带晒成村嘅人去挖尸灰。呢度其中就有鬼压棺，而且又真系百分百灵验嘅。粽子就属于阴物，夜晚黑就游荡，白天呢佢就匿埋瞓嘅。而喺古墓深处嘅粽子，由于有地气嘅庇佑，所以呢佢哋就唔分白天黑夜噶啦。不过如果嗰啲冇大墓作为依靠嘅大粽子呢，白天一般佢就匿喺个棺材入边。阴阳端公打尸灰，100%就揀白天，因为白天里面啲尸体唔能够作祟㗎嘛。但係尸灰当然亦都唔甘心咁束手就擒，所以啲棺材被挖出嚟之后呢，佢哋就会用鬼压棺嘅呢一套把戏。唔好理你点样搞点样作呀，棺材就係打唔开，唔理你点斩，棺材都斩唔烂。唯一嘅办法就只能够系用火烧。我呢一下子猛力咁发力一推，棺材真系喐都唔喐，不由得就等我諗起咗鬼压棺。我心里一下子就大惊，心諗唔通我陈元今日就系喺度玩完，阿爷嘅尸骨都唔知喺边度，搞到我陈家三代嘅诅咒都未能够解除。如果系咁挂咗喺棺材入边，真系冤枉。我心有不甘，知道自己身下嘅粽子作祟嘅啫。我将心一横谂，要死亦都要拉个垫背嘅。你呢条咁嘅扑街死尸，想要害死你陈爷爷，又要付出啲代价先得。 我准备嚟再啜一次血，直接向佢身上喷添。我话啱啱谂到呢一套，都未开始嚟得及实施啫。黑蒙蒙嘅棺材前边，突然间出现咗两个绿点，萤火虫。我话真系窒咗下，连咬条脷尖嘅动作都停咗。就喺呢一时候，嗰个绿点慢慢慢慢变大，冇几耐就变到好似只眼球咁大。我而家咁先突然间发现，嗰度竟然系一个散住绿光嘅眼珠。我坐喺棺材入边，嗰对眼珠离我亦只系一米咁上紧，散发住幽幽嘅绿光，甚至乎照光咗大概一寸咁多嘅地方。呢个眼珠显然系喺一块人面上边，只不过呢一块人面紫色干枯到好似树皮咁，同我就面对面咁齐高对视。嗰、那个烂鬼晒嘅嘴角啊裂开，有一半已经烂到上只耳仔根嗰度啦。哇！我一睇吓鬼到我，心谂喺我咁近嘅一米距离嘅地方，竟然有一只粽子。呢一个咁嘅棺材啊，大啊真系衰嘅啦！点知道里边究竟仲有几多具尸体啊？我呢个人唯一咧比较自豪嘅就系自己个脑反应啊特别快嘅，虽然吓到而家成身都发晒软，但系仲系喺最快嘅时间里边做出咗反应，一脚我就伸过去。按照我嘅谂法，佢距离我不过一米啫。我咁样一脚伸过去嘅话，应该就可以兜心口伸正佢嘅。点知道我只脚一出，竟然就伸咗个空，咩回事呢？我心里边即时打个突，成身都飙晒脚汗。唔通讲喺呢个头下边竟然系冇身体嘅？我忽然之间谂起自己身上边仲有豆腐嘅塑料打火机嘅，我话嗱嗱声揞出嚟，搭着佢啊！喺个棺材里边，啲煤气咧就弥漫住，打火机嘅灯光就好微弱，只能够照到啲咁多嘅地方。借住呢个随时可能识别嘅微光，我终于啊睇见，原来喺我前边一米开外嘅棺材盖下边，竟然悬空住一个头。佢就系咁悬空住喺嗰度，个嘴角嘅裂开，露出咗诡异恐怖嘅笑容，一对发绿嘅眼睛系咁掘住我，我只系觉得头皮都麻晒。我心谂，唔通我跌咗喺个棺材入边，同身下边嘅粽子喺度斗嘅时候，佢就系咁一直沿住喺我嘅头壳顶度望住我。虽然我向来都系大胆，但系而家都不由得成身发软，肌肉就开始抽筋。随即，我手里边嘅打火机终于承受唔到呢个墓室里边嘅晦气，瞬间就熄咗。人嘅恐惧有时候嚟得好快，求先我仲系想舍命一搏嘅，但系而家遇到咗呢一个咁嘅变故，即时就害到我全身都发软，手里边嘅火机喺熄灭嘅同时就直接跌咗喺我嘅身边，而嗰一个人头亦都消失咗喺我嘅视线里边。嗰一双绿油油嘅眼睛亦都消失咗，不过我知道佢就喺嗰度，就系喺黑暗里边睇住我。我觉得我个喉咙都开始有啲发紧，全身嘅肌肉嘅僵硬。呢、这个喺恐怖当中，我几乎真系冇办法控制自己。就算系咁一阵间，我而家不断喺心里边啊同自己讲：陈元，千祈唔好谂啊！粽子又冇咩可怕嘅，斩断佢个头就得㗎喇。但係我即刻又反应过嚟，今次我面对个粽子系冇头㗎喎，点办呢？有得益于我而家多年嘅经历，锻炼出比较强嘅心理素质，成个过程大概持续咗十几秒，我终于就战胜咗恐惧。随即我就调转身形，改为搵个背脊就挨住个棺材壁嘅姿势。一只手呢就揸住把匕首就护喺胸前，另一只手就即刻去摸跌咗落地嘅火机。而家已经俾粽子压咗喺棺材入边，如果棺材里边呢一只作怪嘅粽子唔解决嘅话，咁就真係唔使諗话要推开呢个棺材出去啦。个打火机呢俾我唔知跌咗去边度， 我摸咗一大轮，摸咗各个方位都摸唔到。仆佢个街啊，究竟跌咗去边呢？时间啊，一秒一秒咁过去，我成身都飙晒汗，心里边啊真系唔知几后悔，心谂尘缘啊尘缘，惊就算啦，精操可以唔要，火机就唔得唔要噶嘛。就系喺呢个时候，喺呢个伸手不见五指黑蒙蒙嘅棺材里边，突然间一光，一只干紫咗嘅手，竟然正攞住我嘅打火机，并且挞着咗。喺呢一刻，我终于睇清楚先前将我掉入棺材嘅粽子，果然系冇头嘅。跟住我身后边突然间传嚟一个声音同我讲：你系咪喺度揾我？我忍住恐惧，拧转头一睇。见到嗰一个原先离我一米远嘅头，喺而家已经差唔多黐到埋我块面上边。